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戏剧空间，我是主持人小林，欢迎您收听。原名万家宝，湖北潜江人，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1923年考入南开中学，同时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1930年秋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在他23岁的时候，由巴金任编委的文学季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雷雨》，此剧一经发表和演出，便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和剧坛。茅盾先生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诗赞，曹禺青年时代渴望光明，追求真理，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不朽的巨作，以其深邃的思想、雷雨般的激情和精湛的艺术，批判旧的社会，呼唤新社会。他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其辉煌之巨作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并培养了话剧艺员几代人。中国戏剧史因曹禺的名字而辉煌。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者，从1952年6月仁义成立，他一直担任院长。剧院先后上演了他的《雷雨》《明朗的天》《日出》《北京人》《胆剑篇》《王昭君》《家》《蜕变》等9部作品。曹禺院长带领全院同仁努力奋斗40多年，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成了一个具有中国演剧体系和风格的闻名世界的剧院。三幕话剧《原野》是曹禺先生在1937年发表的，1941年《原野》由上海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拍成电影，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森林恩仇记》，导演是岳峰。1981年重拍《原野》，这部电影呢在香港公映，导演是林子峰，并且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受推荐电影荣誉称号。演员呢，您非常的熟悉，就是刘晓庆和杨再宝。 这是个过去的故事，离现在并不遥远。虽然改了世道，换了人间，却有剪不断的联系，隔不断的回忆。荒寂的原野上，乌云滚滚，微微的寒风吹动枯树，大片的杂草覆盖着大地。一列火车划破荒野的寂静，疾驰而来。忽然，车上飞下一个人，迅速淹没在草丛之中。列车渐渐远去了，我们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一瘸一拐地朝我们大步走来，虽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却目光机警、行动敏捷，

好，那我问你一句话，等我问完了你就得告诉我，不许含糊。 哎， 要是我掉到河里，你妈也掉到河里，你先救哪个？ 哪能啊， 要是真有你怎么办？ 不会的， 就是有。 我两个都救，我左手拉着你，右手拉着妈。 不，我说只救一个。你是救我还是救你妈？ 你 当然是救你，瞎吗？你不救我。 你听我说。 好啊，你要我死，你要淹死我，你和你那瞎妈一样的盼我死，你好娶你的第三个老婆。 我没说不救你。 那么你先救谁？说，先救谁？先救谁？先救谁？ 我先救你，行了吧？ 那你说，淹死他。 淹死？ 说啊，大心。说了我才疼你，大心。我俊不俊？ 亲。 你想亲我吗？ 想。 那你说。 说什么？ 淹死他，淹死你妈。 就淹，淹死。 是大兴吗？ 妈， 你怎么还不上路啊？ 你还送这么远。 大兴，钱包呢？ 妈，大兴他不会给我钱的。 大兴，钱要省着点花，留点给你那没娘的孩子花吧。贱货，迷你男人还迷你狗。大兴，还不快上路，败家精，还不快回去。 金子常被贱货、狐狸精、败家精的咒骂淹没，他恨不得瞎老婆子掉进河里葬身鱼腹。焦大兴走了，焦家更如同棺材一样令人窒息。焦阎王的黑边遗像，桌前缭绕的香火，焦母一张阴沉刻毒的脸，甚至焦家的一切都使金子感到痛恨和厌恶。虽然池塘岸边没有花鸟，没有生气，那一平如镜的一汪清水也令金子流连忘返。忽然水中出现一个高大汉子的倒影，金子大吃一惊。 电影《原野的诞生》在文革刚过不久的中国激起了层层波澜。1984年3月，它又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搬上了舞台。 八年前的一天，也是在这片林子里，满脸红润的金子一阵风似的来到林子里会见他的虎子哥。他拿着一个红布包，脸上泛出甜蜜的微笑。虎子来了，金子调皮地躲到树后，偷偷看着粗眉大眼、虎头虎脑的虎子哥走过来。 金子， 虎子以为金子还没来，就到水塘边去洗脸。 金子悄悄地走到虎子身后，把亲手缝的红兜兜蒙在虎子的脸上。 哎，金子， 金子，红兜兜给我的。 那还能给谁？坐着。哎，虎子哥， 哎， 你什么时候回来？ 秋天。 回来干什么？ 收高粱啊。 啊， 是收高粱。 虎子这才明白金子的心思，从衣兜里拿出一朵小红花， 跟花金子成亲。 哎，等会儿。 金子幸福地坐到一个树墩上，把乌黑的长辫子盘成个发髻，仿佛已经做了新娘。虎子站在一旁傻乎乎地笑着，金子羞答答地跑到树旁边，撇了三根树枝插在地上，自己先跪了下来。 原野这部作品和曹禺先生的其他剧作完全不同，曹禺先生也这样说，他说原野的写作是又一种路子，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写这么一个艺术形象，一个脸黑的人不一定心黑。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脸黑得像炭球一样，但是心地非常之好，他一生辛苦可死得凄惨。我的思想境界又有了变化，不能允许这样的人如此死去，一旦写成丑虎，和原来的想法又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听到乡下恶霸地主杀人的事情很多，这对我有些影响。我没有真正到过农村，偶尔去看看，没有什么生活。原野不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它是要表现受尽封建压迫的农民的一生和他的逐渐觉醒。丑虎有一颗火一样复仇的心，像焦阎王那种人就是那种杂牌军阀军队当中的营长连长之类的人物，这些人两手沾满了杀人的鲜血，跑回老家去用抢来和贪污来的官饷钱买地置业，他们还有他们的马匹卫兵，也有些武装，就在乡下为非作歹，称霸一方，农村就是他们的小天下。焦阎王是个暴发户，他未回家之前大约是富农或者小地主，回来就抢占丑虎家的田地打官司，丑虎的父亲被活埋了，把丑虎的妹妹也卖到妓院里去了，又把丑虎诬陷为土匪，下狱八年打成残废。过去花金子和丑虎两家关系是很深，金子和丑虎两小无猜，原来就有订婚，焦阎王一回来，他把丑虎弄得家破人亡，他为了添孙子就把金子也硬弄了过来。 不认识我了？ 你还活着？ 没死。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带你走啊。 我早嫁人了。 金子，你命里注定就得跟着我，早晚都一样，我不在乎。 怎么，你瘸了？ 嗯，瘸了。

当年焦阎王为富不仁，鱼肉乡里，强占了裘虎家的土地，活埋了裘虎的父亲，卖了裘虎的妹妹，打断了裘虎的腿，还把裘虎抓进了监狱，抢走了裘虎未婚妻金子。裘虎越狱回乡，就是要报杀父夺妻之仇，要带心上人远走高飞。然而焦阎王已经死了，金子恨不能瞎老婆子也死，但按照父债子还的老规矩，金子真怕裘虎拿懦弱的焦大兴开刀。 原野一出世的命运就不妙，有人把他受冷落的原因归为抗战正热，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不过他还是遭到了明确的批判，说他是一部农民复仇的戏，干嘛写得这么鬼气森森的，脱离现实。其实原野绝不是一出农村题材的戏，正像他不是以复仇为主题一样。 金子，大兴头一天不在家，门户要特别当心，要是进的贼丢了东西，我就拿针戳烂你的眼，让你跟我一样的瞎，你听明白了吗？狗蛋，你笑什么？ 你家新媳妇儿早走啊？ 什么？她走了？ 火车，火车呀！ 死不了的败家精，让火车压死他。 原野的独到之处在于把主人公的灵魂刻画得非常深入和细致，也就是把这个人复仇的心理的激烈冲突描写得淋漓尽致，惊心动魄。看过以后，使观众真切地感到封建文化的积淀有多么的深厚沉重，多么的无法改变。同时，这里所有人物的性格刻画几乎都是扭曲的、变形的、怪诞的，既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又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因素。曹禺先生这样描写仇虎，说他的眼睛里闪出凶狠、狡恶、欺诈和记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对焦母的描写呢是这样的，说焦母使人猜不透的那一对失了明的眼睛里藏着什么神秘，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性情急躁。曹禺先生这样写花金子，花金子的一对明亮的黑眼睛里蕴含着魅惑和强悍。焦大兴呢，则是个怕老婆又怕母亲的胆小怯懦的人。仇虎与花金子的爱情方式呢，也非常的独特。 十天后的一个傍晚，在焦家的后院，仇虎穿着干净的裤褂，正在磨一把尖刀。他那结实健壮的躯体蕴含着无比的力量，英俊的面庞流露着对焦阎王一家的深仇大恨。这时候，金子抱起一束柴火走到仇虎身边。 哎，别磨了。 仇虎好像没听见，金子忙着油喂起鸡来。 天不早了，快走吧。 天黑得真早啊。 毕了秋冬快一个月了，快滚，滚到你那拜把子弟兄那儿找窝去吧，省得冬天来了，冻死你这强盗。 找窝？这儿就是我的窝。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窝。 我要走了呢。 跟着你走。 死了呢？ 陪着你死。 哎呦， 你怎么了？ 你抓得我好紧呐。 你疼吗？ 疼。 疼？你看我更、 啊、你干什么死？ 叫你疼，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我就这么抓紧了你，你一辈子也跑不了。你魂儿在哪儿，我也跟你到哪儿。 哎 鬼，你 疼我不疼我？ 我疼你，我就这么疼你，滚出去！ 丑虎并不在乎金子打这一下，他笑眯眯地从怀里掏出一朵野花。 金子， 干什么？ 这是你要的那朵花，是五里地替你找回来的。嗯。 金子不理他，丑虎只好把花丢在地上。 回来，把花替我捡起来。 没有功夫，你自己捡。 你替我捡？ 不愿意。 丑虎摆出男子汉的架势，金子诡秘地笑着凑近他。 虎子，你真不捡？ 嗯，不捡。你还吃了我？ 谁敢吃你？我问你，你要我不要我？ 我要不起你。 什么？ 我不要你。 你不要我？你干什么不要我？你这丑八怪，我要你！一条腿是算命的好歹子。 金子攥着拳头，像雨点似的捶打着丑虎，把对丑虎满腔的爱都借拳头打出来了。由于用力过大，他头上的发髻也散了。 你给我把花儿捡起来。 我不捡。 丑虎，你捡捡。 好好好。其实啊，你叫我捡我就捡，这又算了什么？ 我知道这不算什么，可我就是这点脾气，我说哪儿就要做哪儿。你过来 干什么？ 给我戴上。 丑虎无可奈何地替他插好花，不料金子突然抱住了他的胳膊。 野鬼，我的丑八怪，这些天我又活了活了，疼死了我的活冤家！你这坏了心的丑，到今天你怎么能说你不要我？你不要我？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你怎么能不要我？我的活冤家！ 我 金子，这个生活在焦腐黑暗压迫下的女子，她那快被窒息了的生命，由于见到虎子而复活了，那泯灭了的、扭曲了的爱情之火重新点燃了。 原野面世后，曹禺对这出戏的创作长期保持沉默，直到46年后的1983年，他才开口说：“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与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思想。 谁？ 是我。 虎子，我的干儿，你回来干什么来了？ 我给干妈请安来了。 哦，好。金子，还不快回屋去？ 子哥。 大兴，干哥俩又见面了。干妈这两年身子骨更硬朗了。 虎子哥，家里住去吧。 大兴，去给你虎子哥打斤酒，割斤肉。大兴，去打点酒给你虎子哥接风。虎子，虎子，这次回来干什么？ 我来给您老报恩呢。 好啊，虎子，说是你早回来了。 嗯。 那为什么但等大兴回来你才来呀？ 小哥俩多年不见了，等他回来图个齐全呢。 齐全？ 热闹热闹啊。 热闹。

我让你带金子走。 我没有那个造化。一阵那个阴风刮了个泥棍来。 土狐，你要我老婆子的命，我的命就在这儿。 干妈，我怎么敢呢？您老是长命百岁，都死了，你不能死。 曹禺在原野中回到了他心魔的起点，一个原始的蛮性的世界。在丑虎、金子、焦母这些人物之间，爱与恨、欲望与复仇都是如此的强悍热烈。在这粗蛮的背景之上，飞扬着主人公天边外的梦想。金子铺的地，黄金都会飞的天堂。 醉醺醺的焦大兴渐渐入睡，焦母一去不回，一定去报告侦缉队了。事不迟疑，裘虎抱起小金子放在自己的床上，趁金子哄孩子时来到了熟睡的焦大兴身边。他一把抓起了熟睡的焦大兴，眼前闪过惨死的父亲、悲哀的妹妹、歹毒的阎王、阴险的焦母，他双目喷火，拔出了匕首。 虎子哥，你干什么？你别我！ 焦大兴的冤魂飘然归西了，裘虎的心却站立不已，痛惜怜悯，情意一时间赶走了仇恨，他为自己的举动惊呆了。 大兴，大兴，大兴！ 焦大兴刚死，焦母赶了回来，他顾不得回自己的房间，直接到了裘虎屋里。他哪里知道，裘虎的被窝里睡的是小孙子，瞎老婆子一铁拐杖狠狠地打在了孩子身上。 黑子，黑子，我的小黑子啊！ 他是要打死我。 黑子，你小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啊，黑子，黑子，大兴，大兴，大兴啊！啊！丑虎，丑虎，天不容你啊，我跟着你，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小黑子回来呀，小黑子，哎，回来吧。 曹禺先生的悲剧主要不是体现为悲剧崇高美，而是通过不幸者的命运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真挚的美。他以悲剧艺术的阴柔之美显示出悲剧美的多样性。 虎子，你听， 一夜的风雨过去了，天渐渐放晴，天边微露晨曦，小草树叶都挂满了雨滴，那熟透了的小红果一颗颗鲜艳夺目。金子、裘虎似摆脱恐怖，摆脱了追捕，一夜狂奔的疲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尽情地幻想着未来，享受着自由清新的空气。 只有你可以去金子铺路的地方了。 不，胡子，你在哪儿，哪儿就是金子铺路的地方。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下， 金子，等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爹没有叫人抓住。 怎么？ 他们不会抓你，快跑吧。 到现在九虎才清醒过来，原来他们一夜的奔跑是在原地兜圈子。他们没有逃出追捕，侦缉队一到眼前似天罗地网，他已在劫难逃。虽然金子竭力阻挡，已无济于事，金子被推下坡去。秋虎猛地拔出了匕首，还是用那只手，那把刀像刺向大星一样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秋虎倒下，朦胧中他看到了金子，看到了金色的落叶，那漫天的落叶缓缓飘落下来，盖在了他的身上。刚才播送的是电影《原野》的录音剪辑，由南海影业公司摄制，剪辑写稿孙明，解说赵贤，录音合成任小沙。 有人说，能被后人从多种角度来理解和改编，恰恰说明了作品的经典性。莎士比亚就是最好的例子。改编是为了求新，为了体现某种时代的趣味，而经典永世长存，不会因为不同的目光而改变。曹禺会在他留下的经典巨作中获得永生。那些富有情感的字句是一个高尚的生命的印记，引导我们走向剧院的小舞台和人生的大舞台。那应该是一个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的地方。 金子，这次回来我要带你走。 你带我到哪儿？ 远，老远的地方。 老远的地方？ 嗯，坐火车还得七天七夜。那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 听众朋友，今天的戏剧空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感谢您的收听。 海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Thank you.